翻嚟第三節嘅國立大台啊，咁樣已經好似係咪光咗？就唔緊要啦，咁樣咁啊，得翻我同阿 Sa 兩個喺度咁樣咧，因為 A 咧就要緊急取，就要靜啲啊， 作歌 係啊，佢要歲月靜好啊，咁樣佢要歲月靜好寫好個。寫好個歌先咁樣，我見佢寫好多嘢啊！佢琴晚通宵冇瞓。 佢話爭兩句啫嘛，一路都 係。係咩？ 係啊，佢一路都咁同我講嘅。 佢好似而家 佢咪諗住等我安心啊？ 佢好似成首歌改過曬咁樣。好似係唔知佢咁樣，咁係都困難嘅，都困難嘅咁樣。我想講由張愛玲嘅角度咧，去或者係我哋冇辦法用張愛玲嘅角度啦，用我哋閱讀張愛玲嘅角度去睇而家呢個世界咧、 嗯。 我相信現代嘅世界咧，即係張愛玲1995年過身啦。我相信現代嘅世界對張愛玲嚟講係好難理解，即係譬如even 係阿 A 都喺度消化緊阿 A 都喺度消化緊張愛玲筆下嘅女性啦，或者係張愛玲筆下嘅男女啦。呢個係當然個時代會不斷咁嘅改變啦。咁但係張愛玲筆下嘅女性係有好多嘅唔同嘅面貌。有曹七巧嗰種咁嘅癲婆啦，有白流蘇呢種咁樣嘅心機啦，嘅心機女啦咁樣，又或者係有紅玫瑰、白玫瑰唔同面貌嘅女性嘅呈現啦咁樣。張愛玲對於女人嘅思考咧，佢係佢有佢嘅藝術嘅創作喺度啦，有佢身邊嘅人物嘅投射啦，包括佢嘅媽啦，包括佢自己嘅際遇啦，扣連住女人嘅心願啦，面對住時代會有描述到係關於性格啦，令到譬如喺《傾城之戀》入面嘅白流蘇咁樣。有佢自己嘅倔强嘅性格啦，有佢自己嘅亦都有佢自己嘅际遇啦，带俾佢嘅考验啦，去到最后结局系唔悲哀啦，佢有佢良缘啦，因为嗰个都仲系张爱玲有一个浪漫奇缘嘅时期写下嘅作品咁样，咁但系张爱玲笔下嘅女主角都多数都坎坷啦，例如《半生缘》入边嘅曼晶啦，又或者系《赤地之恋》都好惨啦咁样，曹七巧嘅经典啦，咁好多时候都系关于女性佢哋一个女人啦，佢自己嘅对于家庭啦，对于自己嘅理想啦。佢嗰、那個同埋個時代之間嘅衝突啦，咁而張愛玲嘅作品咧，佢所反映嗰種嘅女性嘅面貌咧，係喺我嘅角度嚟講係係 現實行先 先進啦，係會先進，因為張愛玲本身係一個好叻嘅女人啊，譬如白流蘇啦，我哋今日集中唔講其他嘅角色，我哋就係講白流蘇。雖然係白流蘇呢個《傾城之戀》入面嘅白流蘇，佢入面嘅描述就係講佢係嚟自一個都叫名門啦，係一個家道中落嘅名門啦，咁都叫做有啲身份啦，咁但係就唔係讀好多書啦，咁但係你睇到白流蘇嘅描述，佢係一個好有自主嘅諗法嘅人啦，佢對於自己想要嘅嘢好清楚啦，同埋佢大膽去追求啦，佢夠膽啦，佢係放膽，佢即係話去香港就去香港啦，就話搶你細妹條仔就搶你細妹條仔，話出嚟跳舞就出嚟跳舞啦咁樣，亦都幾獨斷幾特立獨行啦，即係喺嗰個時代嘅或者喺家庭嘅眼光底下，願意去做各樣嘅嘢。咁而呢個咧，最主要就係構成咗佢筆下嘅女主角嘅一個悲哀之處，就係佢叻，即係個女人叻。呢個女人叻咧，就佢有自己，即係佢除咗佢有佢嘅幸福嘅追求之外，佢都有佢自己嘅願望噶嘛。佢有佢自己想要 achieve 嘅嘢噶嘛，佢有想要達成嘅嘢噶嘛。佢唔係淨係話睇個男人想點樣，或者家庭想佢點樣。佢有佢自己想要達至到嘅嘢啊嘛。咁呢個亦都本身係張愛玲自己嘅寫照，因為張愛玲本身就真係好撚叻噶嘛。即係張愛玲係攞獎學金去倫敦大學讀書嘅人嚟噶嘛。咁佢係一個咁。佢系一个咁，佢第一佢系一个上流，佢系一个名门之后，同埋佢系一个咁有才情嘅人。佢除咗有自己想要嘅 的浪漫之外，他都有自己想要去達至的東西。在天才夢裡面，張愛玲都寫過，即是散文，他都寫過成名要趁早。咁即係對於佢嚟講，通過自己支筆，通過自己嘅文學，通過自己嘅小說，去得到自己嘅成功，呢件事對於張愛玲嚟講係重要嘅。張愛玲會好緊張自己嘅書賣唔賣得啊，印咗出嚟之後，佢會特登走去書局睇啊，啲人有冇人買啊，有冇人睇啊咁樣。佢係一個好緊張自己嘅成就嘅人嚟嘅。佢好緊張自己的成就，但係張愛玲呢或者佢喺我哋只能夠通過佢文學作品去思考佢係一個點樣嘅人啦。我哋通過佢嘅生平，再睇佢文學作品之後，佢叻，佢有自己想要嘅成就，但係與此同時，佢都想要有男人嘅依靠啊嘛。即係佢唔係嗰種好而家呢個時代好膚淺，我會用膚淺嚟形容啦。我會膚淺，即係我覺得嗰種所謂嘅而家嗰種女權主張底下嗰種強悍女性咧，佢哋追求一樣嘢係女人有自己嘅成就啦，女人可以做到男人嘅嘢啦咁樣，女人可以話俾人哋聽自己唔需要靠男人啦咁樣。咁呢樣嘢有咩咁叻嘅？呢樣嘢唔係好叻，呢樣嘢只不過係代表你嫁唔出啫嘛。佢單純你夾，咁你梗係自力更生啦，你冇人依靠咁樣。 唔係，我哋成日話身體自主。 係啊，咁但係唔係啊？但係張愛玲唔係追求呢樣嘢啊嘛。張愛玲呢個亦都係張愛玲最大嘅悲哀，就喺呢一度，或者張愛玲筆下人物角色，我覺得如果用一個好片面嘅角度去解讀嗰份悲哀，係源自於乜嘢咧？就係源自於你既有你自己嘅追求，但你又想要有一個能夠征服你的男人的依靠嘛。在《傾城之戀》裏面呢，他是享受，他是享受范柳園的征服的，但他不想被你征服曬嘛。即是他會那件事呢， 心底都是想贏他咯。 是啦，他想畫一個感情的租界出嚟，就是我願意俾個主權你，但個自權嘅係我嘅。你明唔明啊？佢可以將個主權交俾個男人，但個自權要喺個女人度，個自權要喺自己度。係啊，好矛盾啊！佢又要有自己嘅成就，但係佢又容許唔到嗱，即係你佢張愛玲追求嘅嘢係比起而家所謂嗰啲女權撚追求嘅嘢更加深刻。而家嗰啲女權撚追求嘅嘢係要贏過個男人啊嘛。 嗯， 張愛玲唔係追求張愛玲，或者張愛玲筆下嘅白流蘇唔係追求嘅一個贏過男人啊嘛，佢係希望自己有一個成就，但係與此同時又想去揾到一個同樣咁有才情、惺惺相惜嘅男人去俾佢依靠。嗱，咁你諗下，你自己咁叻，你自己咁有才情，你自己咁有才智，個男人同你惺惺相惜，咁會點啊？咁啊，一山不能藏二虎，咁你難免就會鬥智鬥力噶咯。咁所以咧，呢、這個咧，我覺得我自己從好多即係文章啊，或者佢哋自己寫嘢，我最後唔知道真實嘅佢哋係點樣啦。但係嗰個情況就令難免令人哋聯想或者投射到張愛玲同埋胡蘭成，兩個都係咁叻嘅人，兩個都係咁有才情嘅人，兩個都係咁傑出嘅文人，大家都係有咁有文化嘅素養，大家嘅社會地位都係咁高。咁然之後喺嗰段愛情上面嚟講，佢難免就會去咗一個交鋒嘅層面。即係大家係大家一山不能藏二虎，咁但係張愛玲又想兩樣都要啊嘛。張愛玲自己一個咁叻嘅女人，你揾個笨笨柒柒嘅咁樣啊，屌你傻傻戇戇嘅專門整水喉嘅男人，佢又唔甘心啊！縱使舉案齊眉，到底意難平啊嘛。佢覺得唉咁樣， 嗰啲男人太平凡， 咁啊平凡啦，咁啊平凡啦，咁你梗係想要有個啊又刺激，又有才情嘅咁樣，咁啊， 有錢又叻嘅， 又有錢又叻嘅咁樣，咁啊浪漫咯咁樣。咁但係你算計佢嘅時候，佢亦都算計你啊嘛，咁樣。咁於是乎咧，就變成咗咧，亦都出咗一個狀況咧，就係咧，就仿如係《傾城之戀》入邊所描述啦，好撚疲於奔命啦。好撚疲於奔命啊！咁喺呢個咁樣嘅張愛玲嘅筆下啦，佢自己設計嘅故事入面咧，係男人嘅嘢炸炸佢頭昏腦脹，佢就會翻嚟嘅啦咁樣。但係現實就唔係咁樣啊嘛，現實就唔係咁樣啊嘛。喺嗰個兵荒馬亂嘅時代，於是乎咧，張愛玲就過住走難嘅生活。張愛玲又要逃離中國，離開上海，逃到落嚟香港，跟住然之後香港都容不下，跟住要走去美國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去到美國，終於就 歲月正好啦，咁樣咁啊，跟住咁佢後來又專注咗好多喺花咗好多時間喺佢花咗好多時間喺考據上面啦。佢結果就翻返原點啦。咁係有本書都好睇嘅，就係、是、我會話好好睇啦，但係唔出色嘅，就係張愛玲考據《紅樓夢》寫出嚟嘅一本書，叫做《紅樓夢業》。咁樣咧就係佢嘅一個。即其實就係陷入咗紅學嘅世界入邊啦，咁樣。但係張愛玲嘅考據咧係一啲都唔嚴謹嘅。張愛玲嘅考據係鳩嚟嘅。張愛玲係好撚從一個感性甚至乎一個文人嘅角度去出發，就係佢覺得係咁咯，即係但係嗰個角度好特殊啦，即係嗰個角度係好精彩啦，所以我話好好睇啦。但係 as 一個《紅樓夢》嘅考據嚟到講咧，就唔入考據之列嘅，其實。咁但係好啦，咁佢係啊，佢咪後屘咪揾咗個笨笨實實嘅鬼佬，就跟就係啊，阿陳秀又話佢美國兩個老公，佢後屘咪揾咗個笨笨實實嘅鬼佬。咁但係等大就唔係胡蘭。 咁佢晚年都蒼涼。 唔係後來又後來又都係自己孤單過噶嘛，係啊，最後晚年都係自己噶嘛，佢又墮過胎好多嘢咁樣。咁係呢個係。呢、这個係喺佢個年輕或者仲有創作力，仲有或者係芳華絕代嗰個歲月啦咁樣。咁呢一個佢嘅驕傲啊，驕傲係咪一個好嘅詞？佢或者佢嘅自豪啦，佢嘅驕傲咧，佢嘅矜持啦，佢嘅矜貴啦，佢嘅自尊自重啦，同埋佢嘅追求啦，就帶嚟咗好多嘅磨難啦、悲哀啦、種種啦咁樣。好啦，咁我哋唔知張愛玲係點樣睇嘅世界啦，我哋都唔知張愛玲後來晚年係點樣睇嘅世界。但係放諸於而家咧，真係好淺薄啊！即係而家嘅所謂嘅女權啊，而家嘅所謂嘅女性嘅主張啊，即係講女人要點樣，要女人係點樣去贏過個男人啊？點樣可以係點樣可以自主，所謂嘅自主自立，然之後其實係對男人嘅趕盡殺絕啦，要去展示話俾人聽，我可以做曬男人做嘅所有嘢啊咁樣啊，然之後就要去所有嘢都所有嘅英文啊，容不下所有嘅 chairman 啊，容不下所有嘅 management 啊，乜嘢所有嘅文啊都要改做 people 啊咁樣。咁呢一種咁樣嘅所謂嘅女性嘅強悍或者所謂的女性的追求，跟張愛玲展現出來的很不同。張愛玲展現出來的就是她是一個女性，她展現告訴你女性需要的是什麼，女性需要 的渴望是什麼，與此同時她也可以 achieve 自己可以 achieve 的東西。這個是張愛玲的追求。但是其實這個追求在現代的角度來說，你這樣去現在以現在的世代去看張愛玲的描述的世界，或者張愛玲描述的性情，反而是複雜咯。因為現在的世界是簡單的，反而是即雖然世界 suppose 是越來越複雜，但是所謂追求的東西、主張的東西或者是一些原則性的東西，是變得越來越簡陋啦、淺薄啦、沒有內涵啦。所以我們第一節我們就說了，我們會想像張愛玲的世界，或者張愛玲的描述的世界，佢當然佢有悲哀之處啦，佢當然有佢蒼涼之處啦，亦都有佢荒謬之處啦。但係嗰啲詞彙或者你想像佢會經歷到嘅世界，唔會係而家呢個世界，因為而家呢個世界嘅無論係場景啦、狀況，總之你冇辦法將張愛玲一個咁樣嘅人，或者張愛玲描述嘅人。陷落去而家一個周遭咁肉酸啊，又膚淺又核突，即係核突啊，同埋係好寒酸嘅一啲世界，你好難想象將佢可以擺到入去呢個世界入邊。咁所以譬如開麥之前我就問陳秀慧，我話你會覺得張愛玲其實即係如果而家2018年呢個世界。張愛玲仲喺度生活緊，或者張愛玲嘅黃金時代就係生活喺而家呢個時代。 究竟是这样惨一点还是生活在他的乱世的时代惨一点呢？因为他本身都很惨的他本身都很惨的，就是他是由成长期到他的青春岁月到他的婚姻到他的恋爱全部都是波澜壮阔，我们可以这样说，亦都是颠沛流离，很大起大落，那个是一种乱世的悲哀。好了，但是现在呢那种呢就是呢譬如现在的香港这样，现在的香港是核突啦、浅陋啦、肉酸啦、低俗啦，你究竟哪一样东西惨一点呢？这样那都很难比较， 不是现世咯。因为我觉得张爱玲她现在可以这样成，即我们叫成功啦，看回过去就是因为个乱世做 不是 他 的成功， 他 的成功是文学的成就啫，即成功有即成功有不同的定义咁样。咁如果你喺婚姻的角度嚟讲，佢唔成功啦。 咁啊 如果喺家庭的角度嚟讲，佢唔成功啦。咁样咁同埋就系、是、 但佢当日都赢咗个男人。 咁啊系，咁佢都系咯，即 系唔够长久啫嘛。 系咁系啦，所以你另一个角度嚟讲就系、是、佢都见识过绝代嘅芳华，即系佢都曾经喺一个租界嘅时代，曾经喺一个呢个汪伪政权嘅时代，系嘛攀登过呢个腐败上流社会嘅巅峰，然之后见过嗰个绝代嘅芳华，跟住哇而家呢个时代唔系喎，而家呢个时代就算你系上流，你上流社會喺即係如果現代嘅香港嚟到講，如果而家呢個時代嘅香港，你所謂上流社會，你老尾嗰間豪宅得千鳩幾尺啫嘛，嗰千鳩幾尺豪宅過億喎，你老母做乜撚嘢啫？千幾尺邊係豪宅啊？ 係你三層樓啊？ 豪乜撚嘢宅啊？係咪先？所以譬如如果你係讀張愛玲嘅小説大，或者係你睇張愛玲嘅小説，嗰個係講緊。因为佢有好多华洋杂处嘅一种养分喺入边，咁然之后咧，你从嗰个时代去阅读，然之后你去思考未来的香港。假设你系七八十年代，如果你七八十年代读张爱玲嘅小说，然之后你喺张爱玲嘅小说阅读到何为苍凉或者何为破败嘅话，你系想象唔到2018年嘅香港，即系你会想象香港佢会走向衰落。佢會走向破敗，但係嗰種衰落同埋破敗咧，嗰、那個畫面都係有一定嘅華麗喺度，即係嗰種係一種你會想象一啲有品味嘅建築嘅陳舊嘅風貌咯，你唔會想象到嗰啲， 而家冇華麗咯， 你唔會想象到嗰啲係啦，即係你而家嗰種破落唔係嗰種大宅嘅門庭破落啊嘛，而家嗰種破敗係劏房啦，而家嗰種破敗係火柴盒屋啦。然之後喺土瓜環嗰啲咁嘅地方一棟棟嗰啲牙籤樓，然之後改個老年咁勁嘅名，然之後話俾你聽嗰個豪宅啦，話俾你聽嗰個唔知係乜鳩帝庭啦。咁你裏面你見到嗰幾支咁樣嘅一個火柴盒嘅房，然之後話俾我聽嗰度係乜鳩帝庭，乜撚嘢皇庭帝院，嗰、那個皇庭帝院冚家拎得個300多尺。 系， 即嗰种嘅核突嘅破落，唔系你想象到。如果你系身处喺七八十年代，如果你系阅读呢一个咁样嘅，阅读呢一个咁嘅张爱玲嘅小说，去想象何谓破败嘅话，你会想象到一个尘封嘅大宅噶嘛？你会想象到一个维多利亚式嘅建筑，然之后你会见到外墙嘅剥落，然之后系一种。淡黄色的一种这样的污垢的沉积，而不是想象到一些未，你不是想象到 新楼已经是得300尺了， 是你不是想象到那些漏水的劏房啊你不是想象到那些这样的地铁的是天花板冧啊你不是想象到系咯，都系花洒塞入屎眼你唔系想象到嗰种，你唔系想象嗰种嘅破败噶嘛？咁于是乎就系、是、啊，原来喺堕落呢一方面，我哋俾呢啲华丽嘅文学教育咗之后咧，跟住诶、哎，我哋唔识想象嗰个社会嘅下流，我哋唔识想象嗰个社会嘅堕落。Even 你睇张爱玲写嘅《秧歌》，《秧歌》系写穷嘅。秧歌是写 肚餓啊！央哥係寫土改啊！央哥係寫嗰、那個嗰、那個嗰段嘅嗰段嘅時代嘅，即係共產黨嗰個時代嘅嘅貧苦嘅嘅慘況啦、啊，咁樣嗰、那個慘況都唔係香港嘅、啊，又或唔係應該咁講，嗰、那個慘況都唔係而家嘅大陸。 嗯， 你張張愛玲嘅筆下，你都描，你都唔知道張愛玲之筆點樣去寫而家嘅大陸，點樣去寫假疫苗咧？点样写三鹿奶粉咧？点样写豆腐渣工程咧？好捻难写啊嘛！你如果张爱玲假设佢冇离开中国，如果假设佢咁捻长命，即系太长命啦咁样，即系九十几岁，跟住咁捻长命，好似巴金咁捻长命。咁你如果张爱玲去写而家呢一个咁嘅国企，即系张爱玲嘅笔下会点样写阿里巴巴咧？即系张爱玲之笔到底会应该点样去写马云咧？即係張愛玲舊日嘅上流社會，佢遇到嘅人係胡蘭成喎。咁如果張愛玲係生於2018年嘅上流社會，屌你咧，咩嗰個係馬雲？ 成件事好俗氣。 咁啊，馬雲跟住做咩咧？咁樣啊，一陣間我哋出去嗰、那個咁樣嘅阿里巴巴嗰、那個咁樣嘅員工大會做咩？一陣間我扮 Michael Jackson 俾你睇。佢張愛玲佢扮反撚到係後腦啊，做撚嘢。跟住然之后如果即系嗰个唔系胡兰成，嗰个系马云，佢系叫张爱玲嚟睇咩？你睇片场做咩？我俾咗好多钱叫阿甄子丹嚟帮我打救佢，你嗌过嚟睇，你同我写翻篇文章，讲我打救甄子丹，讲我打救李连杰嗰啲咁 咧。 咁你好难想象到，好难想象到喺呢个咁样嘅文笔底下，好难去描述到嗰种嘅核突啦、肉酸啦、同埋折堕啦咁样。无论系有钱嗰一面，或者系贫落嗰一面，都好难去想象得到。咁所以系我觉得去呢个时代啦，呢、這个时代去重读张爱玲啦，用嗰个文笔，用嗰个语气，或者用佢嗰、那个嗰、那个。當年嚇張愛玲眼中嘅糟界去睇下張愛玲跳大媽舞，張愛玲你會點樣描述呢個咁樣嘅旺角行人專用區？佢會點樣描述嗰班人咧？咁樣 佢喺舞廳跳舞啊嘛？ 唔知張愛玲寫個小説關於鳩烏團會係點樣寫？點撚樣寫？點寫寫唔到出嚟咁樣？咁呢個係今日我哋睇到嘅，我哋成日咧放眼咧。睇新聞也好啦，上網也好啦，出街也好啦。如果大家都係生活喺香港嘅朋友，我哋成日都睇到啲好肉酸嘅嘢，我哋成日都睇到啲好核突嘅嘢。咁我哋都要洗下眼啦，洗下腦啦，洗滌下啦咁樣。咁我哋去睇下如果大家係從來未睇過張愛玲嘅，花少時間去睇下。頭先如果比較容易入手嘅咁樣，我覺得。傾城之戀係容易入手的，佢唔係張愛玲最好睇嘅小説，但係佢容易入手嘅。半生緣都係好容易入手嘅。咁都係希望大家可以花少少時間，除咗抖音之外，你睇下花少好短嘅啫，尤其是傾城之戀好短嘅。半生緣可能要睇你幾日啦。傾城之戀睇你一日嘅啫， 27頁 係啊，好少嘅啫，好短嘅啫咁樣，花少時間去睇下，睇下嗰、那個年代嘅 以前香港嘅華麗， 睇下嗰個年代佢描寫香港啦，佢描寫嘅淺水灣啦，佢描寫嘅巴炳頓道啦，佢描寫嘅有青衣啊，佢哋咧。係啊，范柳園同阿范柳園去出搭船出海去玩咧、 啊， 去青衣島 啊，係喎，青衣島喎，係 青衣島啊，去阿元仔嘅辦事處 喺嗰度啊， 係而家嗰度係公屋嚟。范柳园都唔知道佢以前去郊游嘅地方，以前阿范柳园特登搭船去嘅，搭船去睇风景啊，咁样啊，青衣岛啊，咁样，而家系阿元仔嘅办事处嚟嘅，咁样，咁就大家去睇睇嗰个风貌，嗰个风景咁样，去洗涤下心灵啦，咁呢个就系我今日。花三節節目去講俾大家聽，咁但係講咁耐都淨係講咗27頁嘅，即係27頁係排得密啲啦。以前即係講緊係皇冠出版嗰個島啊，咁樣咁啊係 好短嘅啫，咁樣咁係花咗三節時間，都淨係講到傾城之戀嘅，講嚟講去都仲係傾城之戀。其他仲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如果睇傾城之戀覺得好睇嘅話，咁就其實好多作品都好睇，非常之多作品，但其實佢留低嘅作品好少嘅啫。其實但係都夠噶啦，都夠噶啦咁樣。咁就希望大家花少時間欣賞下啦。OK， 我哋呢一節到呢度，咁我哋一陣間睇下阿 A 搞掂嗰首歌未，咁我哋翻嚟咧就再演出俾大家聽，唔該。 Hi.